好啊，咁啊，依家系咪讲下嗰套 Marvel 嘅新动画？ 好，其实两套嘅，严格嚟讲， 哦， 啊，即系一套就系 Marvel 嘅Marvel Future Adventures， 咁佢啊，即系有啲枕中翼就直翼啦吓，漫威未来啦吓，复仇者联盟咁啦。咁其实呢套系一套日本动画啦，咁仲有另一套咧，就叫做 The Reflection 啊。佢哋中文好奇怪，叫做反射盒嘅。其實佢就唔係一個超人個名嚟，唔知點解佢咁樣叫咁。但係我哋都講下呢、這個咧，就係 Stan Lee 自己啊，同日本嗰邊製作嗰邊去合作嘅一部嘢。咁啊，不約而同都係呢一排嘅叫做抌出嚟。咁所以我哋都會講下啦，好嘛？ 嗯， 係。咁大家睇過嘛？睇過有冇立過咧？ 睇咗啦，睇咗。 都立過下。 咁啊，漢永有冇啲背景可以同大家交代啊？ 背景唔系讲话佢似乜咯，只可以。 哦，似乜？你讲边套先？你讲阿 Marvel Future？ 两套都可以嚟嘅。 系，咪讲下个 Marvel Future 先啊？呢套有趣啲，我觉得吓，笑到甩嘴嘅大佬。 系。 演好啊，召唤兽啊！ 嗱，点咩召唤兽咧？就系、是、之前讲嗰度叫系咪叫 This War 啦？啊， 系就系佢哋啲超人咧。俾佢哋即係佢有個科技咁啦，原本以為捉啲罪犯嘅，咁啊，佢生撈到一隻 CD 咁上一個嘢度，咁啊，俾啲細路仔可以即係召喚佢哋出嚟，咁啊變咗哇，好似啲鹹蛋超人而家嗰啲咁咧，係 啊， 另 外仲要暗咧，唔係啊，似數碼暴龍或者比加超多啲，因為佢會進化啊嘛， 係，但係嗰度咧就多好多 Marvel 嘅，有 X-Men 有成嘅。 嗯、我谂佢呢度加加下都会再加人嘅，嗰度 佢呢度暂时睇冇啦， 咁啊，知道吓，因 为唔系啦，暂时睇就唔系好见到有其他嘢，因为咧今次呢个 Marvel Future Avengers 咧，佢哋呢一班 Avengers 就沦为卢比道叔叔嘅啫，咁我谂唔需要有十几廿个卢比道叔叔嘅， 佢、啊、 比较咧重咧摆喺嗰三个男女主角身上嘅，反而今次。系啦，咁就因為雖然 This War 咧，其實你可以話係咧，頭先講過嗰啲似啲數碼暴龍或者似啲勇者系列都得啦，即係佢就加咗啲或者變形金剛啊，即係日本版變形金剛，咁佢就加幾個啲咁嘅日本細路仔落去噶嘛，中意。係 咯。 咁但係你都知佢哋唔係咁重要噶啦，即係叫做襯喺度嘅啫。咁上次 This War 都係襯啲嘅，咁但係咧今次竟然唔係，佢就係擔正做主角，係其實講佢三個嘅，就唔係講 Iron Man 嘅其實。啊，咁啊大镬啦！ 睇咗第二套嘢喎，咁我 真系。咁咪好似早排咧，我哋话好早犀利咧，有套中国嘅咸蛋超人话嚟紧咧，国庆日上，不过系一套动画嚟嘅。咁咪就强行将咸蛋超人又话咩移咗民去中国，仲生嗰两个仔咁之类咁样，佢讲。但其实咧，佢真正嘅主角系佢三个佢作嘅超人嚟嘅。 嗯， 唔系咸蛋超人嚟嘅，仲要系佢哋自己作嘅超人嚟嘅啫。 飞龙。 即系其实我觉得有啲异曲同工啊，我成觉得今次呢一套Marvel Future Avengers 系又系背咗变咗背景嗰啲 Marvel 嘅超人， 背景咪卢比道叔叔咯。咁我唔长讲啊，或者大致上个故事就关于咧三个人其实系九头蛇训练出嚟嘅，即系话咧，其实佢哋原来九头蛇咧自己训练咗好多新学员啦吓，咁佢系用基因改造嘅有超能力咁啦。咁但系佢就呃佢哋咧话呢个复仇者地其实系坏蛋嚟嘅。即係佢哋以為自己係正義嘅，以為自己係訓練嘅目的係要打敗呢個復仇者呢個邪惡軍團嘅。咁但係後屘咧，就因為有佢有三個主角啦，咁啊兩個曾經出過去執勤咧，就發現咗真相啊，咁就走翻嚟咧，想救嗰個正嗰個主角。咁而正嗰個因為佢冇裝到個頸個炸彈，因為佢哋出咗去執勤啲人全部裝咗炸彈，即係一唔聽話會打嘅。咁所以佢就想救走佢啫，因為佢係未裝啊嘛。咁但系佢又想成日想救一个兄弟啦，里边，但原来嗰个兄弟咧， 兄弟 一直都知道个组织系坏人嚟嘅。咁总之就讲啲咁嘅嘢。咁总之呢个咁嘅叫正主角咧，佢系因为佢系好似啲 airbender 咁嘅，即系佢系控制风。咁佢就结果就飞咗去搵阿通天沙，就搵佢哋，即系叫做帮忙嘅救翻佢啲朋友出嚟咁啊。咁总之以后咧，嗰三个就会系正主角嚟嘅，系呢三个人。 系 佢嗰个所谓 friend 睇嚟就系宿敌啦。就係咁嘅古仔嘅啫， 復仇者啦嚇， 嗯，係啦，咁跟住嗰班咁嘅復仇者就淪為喺後邊嘅一班大叔嘅啫，係啦，咁所以我估計啊，即係其他即係 Marvel 角色出場都真唔知有冇啊嚇，係啦，咁啊，咁同埋咧嗰啲作畫都幾惡頂嘅，我都唔知因為佢 翻啲 造型同埋人设其实都几似之前嗰套，不过再 哦唔系唔系咁梗系啦，因为成个班底主要都系噶嘛，连写故仔嗰都系噶嘛。咁我唔系话似前咯，似前一套嗰度 Discord 就正常。我觉得佢似之前嗰啲咧煮饭嗰啲啊，或者呢个神雕侠侣啊。 哦，系 啊，即系意思日本嗰啲咧。唔系呢套系日本动画嚟喎，大家唔好误会，呢度唔系一个唔系美国动画嚟噶，系日本制作噶。系啊， 美國嗰 套揾嚟大量嘅，即係可能韓國或者中國嘅即係叫做實質嚟畫嗰啲啦，係啦、啊。咁但係唔一定差㗎，你千與千尋都半套韓國啦，唔差就冇走樣。但係呢套咧，基本上係一開場演係即係成套嘢都係做下崩壞嘅，你可以講係啦。咁、啊、 有啲鏡頭有兩個好犀利啊，嚟封啲沙一 我 一幕高個頭變咗細路仔啊！ 嗱，我唔知道佢系本身个人设系咪都系有问题啦，因为咧佢好得意啊，大家见过四方嘅眼嚟嘅， 系啦， 咁佢我嗰个眼唔系讲喺佢嗰个眼框，我系嗰个眼珠里边嗰、那个嗰、那个瞳孔嗰个嘢，我系四方嘅，唔知道大家见过未咧？ 即系啲眼包入边嗰个眼珠嗰画出嚟，唔系圆形、椭圆形啦，或者有时如果大眼就咁，佢变咗四方，唔系长方形、四方形啊，四方形。 咁其实佢近翻成个眼都四方。 唔係佢平唔係佢唔係個眼啊，係個眼瞳孔啊。佢平時唔擘咁大一陣咧，你就以為佢個眼皮遮住咗，咪好似四方咁啫。唔係喎，佢碌大隻眼一陣都係四方嘅。好嘢咧，係咯。咁啊，所以呢套真係大家真係要睇睇啊，真係係啦。咁啊，哇，係咁樣咁咁同埋個問題就係、是、咧，你成套嘢如果係以一啲我哋唔識嘅角色做主角，咁你我哋識嗰啲其實你又全部擺喺後邊，咁佢賣咩嘅咧？ 就係佢玩具應該照有後面嗰啲咯，佢唔係啊玩具嗰前嗰班友喺度做係廢喎。 但你上一套都叫做自換收，咁你都仲有玩具可以出，咁今次佢又唔係喎，咁今次嗰班人就正常人，咁好似佢仲啲造型仲幾跟翻電影嘅啫，即係啲好似你又話美女隊長件衫啊，咁或者即係好多都係嘅喎，你見到佢係學翻套電影，當然簡化咗啦啲嘢嚇，咁但 係佢都可以再出嘅，都係出到啲公仔啦，我覺得。 即係都係出翻嗰啲公仔係。 系咯，我觉得佢咪顶笼搭几个，而家啲主角咪照出咯，都系摆落去咁夹埋一齐出噶啦，都系。 系嘛？ 系啊，我觉得都系。 咪但系问题系你嗱，你好似上一套咁，咁你打嗰阵啊，都系召唤咗佢哋班Iron Man 嚟出嚟打。你今次唔系，直情系讲打系都系呢三个人打，就睇呢三个人嘅，直情你觉得得唔得咧？ 唔得啊，套嘢更加唔得。 系咪会更加唔得系嘛？更加 sell 唔到啊？ 系啊， 系咯，都唔知佢哋谂咩嘅。不过咧，就见佢哋都几挣扎求存噶啦。我睇到而家即系呢一个美日合作嘅嘢吓，咁如果唔系，都唔会同期都有两套啦，系啦。咁之前成日话想同中国合作嗰啲，即系全部得到个讲字啦，系咪谷完个股价就唔拍啦，系嘛？ 真系唔知道。 之前阿 Stanley 都开过记者会噶，同中国嗰啲就冇一件事咯，系啊。嗱，咁嗱，讲埋呢一个先，讲一阵阿 Stanley 嗰套 reflection 啦。咁呢个啦，有冇咩要介绍咧？或者阿韩荣，你话咩 future adventures 好似有好多嘢喎，系咪 咧？其实漫画又好，电大卫 Twitter 卡通咧都其实讲过好多个复仇者未来会系点啦。咁啊喺漫画嗰度咧就有成个系列添，叫 MC Two， 就讲啊。Jackalot 嘅仔啦，蜘蛛俠個女啦，同埋成班第二代嘅復仇者嘅故事嘅，咁啊都幾得意嘅，即係最初其實係講美一個 What If 咁嘅世界，蜘蛛俠如果有個女會點啦，May Parker 會點啦，咁 May Parker 咁啊變咗蜘蛛女俠啦，咁啊後尾玩大啲。如果其他人包括 你講係 May Parker 係佢個女啊，定係 May 啊？ 我問佢女就改咗名 啦，係咪？我嚇死我！你講係 May 變咗蜘蛛女俠添， 係有咁嘅故事嘅 嚇。Uncle Ben 都變到啊？有咩所謂？ 唔 係Uncle Ben 係 一個， 本身有 你記得Spider-Man 嗰個其中一個蜘蛛俠係 Uncle Ben 嚟嘅，包括埋有機械人嗰個蜘蛛俠啦 嚇。咁呢個 Uncle Ben 使唔使死噶？ 死嘅 Parker 哦，終於唔 使死。我個世界好似全部啲人死曬，死剩 Uncle Ben 嘅好似就 係。唔止㗎，公個Father Grant 嗰度Peter Parker 都係死㗎，即係反而 通常佢身邊啲人變咗蜘蛛俠就係Peter Parker 死嘅。 最 佢變咗即係人啊嘛，係。 整個系列咪最出啊 Spider-Man 咯，有唯一有得獨立書。咁啊，個言歸正傳先啦。咁啊， 係 包括。 但你講呢一個 Future 嘅 Adventure 係唔關呢一個動畫事嘅，係嘛？ 咁但係個 content 都係有少類似。咁另外喺漫畫度就講歐藏終於打，唔係喺電影度都出過一個叫 Lex Avenger 嘅，咁就係講歐藏終於殺死曬 Avengers 啦。咁唯一走得甩嘅就得 Tony Stark 同埋Hulk 就走咗隱居。咁 Tony Stark 就訓練咗黑寡婦同美國隊長個仔啦，黑豹同暴風女神嘅仔啦。Ant-Man 同黃蜂女俠嘅女啦，咁成為新一嘅仔唔係女係得雷神同埋雷神個女啦，咁成為新一代嘅 Avengers 啦，咁結果都係唔夠歐才打，就要喚醒對哭先可以打得贏佢。係啊，咁呢啲都係講未來會點嘅 Avengers 啦，咁但係佢呢個就竟然就唔係講未來會點啦，就係、是、完全係講一班咁嘅人啦，咁但係佢其實都借鏡到一啲Marvel主人物嘅力量啦，例如控制風啦，咁Tony Stark 嘅其中一個最大嘅敵人就控制風啦，直觀啦佢叫嚇，咁另外Sixshifter 個勁多添啦喺 Marvel 世界度嚇，咁再加埋可以控制機器嘅，咁其實。個 content 咧就有我諗會有少似 Adventures Academy 咁啊，就講佢訓練一從 Avengers Ant-Man 為首，加埋Nick Cage 啦，咁就訓練咗一班新嘅將會係未來承繼 Avengers 嘅人啦。咁成個故事就環繞佢哋喺個一啲年輕人嘅嘢啊，咁啊比較。冇打得咁勁啦，雖然頭嗰幾集就打得好犀利。 O、okay, K， 即係你意思個路線就承繼住呢啲，不呢個古仔就原創嘅咁樣。 係啦，咁全部都係講訓一班老餅訓練一班新人嘅時候，大家啲價值觀嘅 conflict 啊咁啊。依度我諗就唔會講咩 conflict 啊，日本人所玩嘅就日本人就唔會講兩代之間 conflict 太多著墨㗎啦咁啊。咁我諗會講多啲，攞多班細路嚟做笑料啦。咁你睇到第一集其實都幾笑料噶，飛埋去 Avenger Tower 嗰度撞翻個鼻啊，跟住又俾 Spidey 困住咗喺咩？ 其實係湖人啊，係湖人嚟嘅。 係， 因為那個男主角其實都係好忍者嘅，佢做啲嘅。 係幾湖人嘅，又係玩嗰個啲咁嘅嘢。佢都叫佢叫佢自己 一個人嘅 第一式爆發啊，第二式飛天啊嗰啲。 係爭未識分身啫佢係咯。 佢個 縮同埋變女人，未識變女人係啦。 係啊。 螺旋丸有冇？ 總之呢套咧，佢係擺咗好多啲日本動畫嗰啲元素落去。 咁有冇千年殺咧？ 啊！ 千年殺啊！ 咁唔知啊，你睇落去啦，我已經冇興趣啊，大家 越玩越多可能，越玩越多呢啲類似唔 忍嘅。係啊，應該會越多啊。 啊，咁啊，佢哋嘅死對頭嘅就係紅骷髏啦，今次。 暫時呢一佢哋訓練佢哋嗰個隊嗰隊人嗰個頭係紅骷髏，咁相信反而啲敵人應該會出多啲嘅，我估係。 咁啊，應該會係啦，咁啊。 咁佢最特別就係佢係用一個敵。方嘅即系人走出嚟咁呢个 concept 咯，即系佢系呢个 concept 特别啲咯。 嗯， 即系有啲蒙面超人噶嘛，即系其实佢哋系嚟自敌方嘅改造人啊嘛， 好明显啊。 其实 Avengers Academy 都有好多个系啲敌人嘅后裔嚟嘅，咁佢哋，因为佢哋之前组成一队叫温阿包嘅，就个个走晒出嚟，咁啊跟住全部被。Civil War 就 reboot 咗落去佢索性，你入 Avenger 算數啊，起碼有啲人 物。但係佢呢度個套路直情係用翻蒙面超人啊嘛，佢係一個惡黨，跟住惡黨改造嘅人，再喺度訓練，咁結果佢後屘就發現原來自己效忠緊一個惡黨，咁結果就要誓要同呢個惡黨對抗，咁仲唔係蒙面超人啊？咩嚟？ 至於擺粒嘢喺佢個頸嗰度啊， 直头系完全系将 Suicide Squad 过档啦。 啊，嗰、那个爆炸颈箍，个颈箍呢个就做好多科幻都有玩嘅，咁就 诶唔系颈箍嚟嘅漫画里边，真系实多。 系佢呢度系啊嘛，佢呢度系爆炸颈箍啊嘛，咁咯。咁咧，咁佢如果不忘搞下笑咁啦，咁、那個女識變形，但係變身形嗰個髮型就會留翻個髮型。 咁啊， 那個、 就突然之間 彈翻一兩 條金毛出嚟啊！咁啊， 又俾人識穿啊！咁嗰啲咁嘅搞笑位啊！ 佢又玩啦，玩都玩幾俾啲 show 嚟講，唯一嘅好處就玩多啲搞笑位，啲 show 就呢樣都冇。 系啦，咁但系就系其实大家想唔想睇嗰三个咁嘅主角咧，咁就另一件事啦。OK， 如果大家系谂住入去睇，真系睇翻 Avengers 原本班底咧，咁大家惊大家会有啲失望嘅。 系啊，咁啊， 就咁啫。 系啊，佢会唔会介绍多？但系片头片尾啊，都系嗰几个 冇啦，都系嗰啲咧。咁同埋佢好老土咧，每一个人出场咧，要定咗个画面写个字出嚟嗰下，我都唔系太顶得顺。系啦。 仲要每出絕招都要講一句嘅，即係即係成個 passway 咁。 係啊，變咗要有絕招名咁樣咁。 一飛落地啊！雷神之錘，哇！大佬好 旺。呢啲係八十年代、九十年、九十代，唔係即係九十年代頭嗰陣時候。 日本卡通都你唔會見胡人成日噏住佢， 唔係唔係。其實佢呢啲係似港漫嘅。 嗯， 係啊。咁同埋我哋都覺得套卡通片咧係似大陸卡通片啊，唔係似日本卡通片。係大家講下咁啊，咁啊新年都有睇過，新年冇乜講嘅。 嗯，呢套誒唔係我係睇嗰套啫，我呢套我冇乜點睇過。 我呢度冇啊，哦咁唔緊要，咁唔緊要，一陣我哋講嘅 reflection。咁講完咩？講完快啲講落去啦。 講完啦，咁啊。 喂 ，reflection 就另一套啦，反射俠咁呢個都係 先第一樣 改嘅。系，嗱、欸，其实佢唔系差，系大家中唔中意啫。佢走一种版画式嗰种路线， 系啦， 一格式嘅全部。 即系佢好粗线啦，同埋系啦，同埋系玩单色嘅。咁但系佢画啲人样系又人啲嘅。其实呢只就系有啲似之前啊，江口寿司啊，佢哋嗰啲咧，大家记唔记啊？嗰时有啲广告都系画呢啲样噶嘛。即系 我觉得好似欧洲风嗰啲卡通画或者漫画。 哦，唔係佢想模仿，但其實呢一隻係日本風嚟嘅，其實就係啊，江口壽司啊，或者之前嗰啲惡之華咁樣都有少少嘅。 哦，係係，但冇惡之華，冇惡 之華就畫真人啦，佢個樣就似江口壽司嗰啲嘅，即係江口壽司係其實係真人比例，但係佢個樣就卡通噶嘛，即係會比較卡通啲，起碼佢都係大眼少少。 冇咁大黑大白都唔緊要。 哦，我唔關事，嗰、那個咧就係佢係撈咯。中央首先佢哋右線㗎嘛，佢撈呢個粗線嘅就玩呢個版畫，咁因為呢佢咁呢就可以同嗰啲嗰啲 3D 嗰啲嘢呢去結合到，咁其實你見到佢啲景呀嗰啲嘢呢其實係 3D 嘅。 3D render 返。 同埋呢其實佢唔係嗰啲公仔唔識喐㗎喎，其實嗰啲公仔係喐得慢呀、啊、即係佢好得意呢，佢無論佢係做緊咩動作都好啦，佢真係慢慢行又好，但係佢係揼緊人都好啦，佢呢喐得咁慢喎，呢樣嘢等下馬仔講解即係形容啦。 唔係，我見到佢咧，就算即係打人或咩，佢有一度用個超能力係變大個拳頭咁揼落去咧。 係啦， 即 變大。 但係佢每個動作咧個速度咧，即係每個動作嘅速度咧係冇變化㗎。即係譬如佢揼落去嗰個速度係呢個咧，就呢度，即係佢唔會有個力量嘅感覺㗎。你睇嗰只。 係。 你好簡單，你揼人一拳好快㗎嘛，應該係咪？ 係啊。 咁佢同你平時散步一樣咁慢㗎喎。 係啊。 唔系，即系仲要佢有 嘅。但系你又唔觉得佢系玩嘅慢镜嘅？ 系， 因为佢冇快慢嘛，同一个动作。 佢冇快慢，冇错啦。咁你结果咧，明明佢系识喐噶嘛，但系我哋睇嗰阵咧，觉得佢喺度褪胶片咯。佢唔系，佢其实唔系褪胶片噶。不过反而做咗出嚟似褪胶片嗰种 feel 啊。 系啊， 咁咪冇睇咯。 好想玩到真人咁，唔会无端加啲风位啊，唔会无端端突快咗、变快咗啊，咁嗰啲嘅嘢咯。 但你冇咗呢個咪唔得咯，其實咪就係唔得咯。 但係卡通冇咗呢個，其實就真係幾怪的。 唔係最大話喺嗰個可唔叫咩 I 界啊？ 即係嗰個好似 Iron Man 嗰個鐵皮， 係啊，佢叫 I 界啊，好似 I 界係啊 ，I 界 有 叫啊， 係啊。即係佢射嗰啲光咧，同射水係一樣，我分唔到。 哦，佢射水、射光、射乜都係一撇顏色。 唉。 系啊， 覺得嗰啲係火嚟啊、水嚟啊、光嚟啊，分唔到嘅。 音波嚟嘅， 嗰度介紹佢個力量係音波，好規格係弱。佢其實好似 Inhuman 啊 Fat Ball 咁嘅，好規格弱，唔係加強係弱限制嘅啫。 咁樣嘅。 哦。 嗯。Okay, 但我今日射射光嗰次係。 係啊，其實好似有一個咧，佢有個 我唔覺得佢演繹似聲咯，嗰啲光。 係 咯。你聲通常唔會 講喎，完全唔感覺到係。 你聲通常 會一個圈咁 啊 嘛。 咁嗰啲嘢 佢有啊，一個蝙蝠咪 有 咯，一蝙蝠怪咪有咯。佢咪一個圈一個圈咁咯。 啊哈！你睇翻佢解釋，佢個超能力係聲嚟嘅。 唔係，但係嗰個蝙蝠怪射啲波咪好怪嘅，佢射落去點解係佢可以整到啲玻璃定唔知咩啲手機爆？但係佢嗰個時代廣場嗰啲廣告牌佢全部冇事嘅。 係啊。 咁呢個冇得講啦， 你冇得講啦，你依啲算不位，亦都勉強解釋，唔係話佢要 focus 先得咯。 係咯，我唔知啊，真係係咯， 唔係唔啲打唔好睇啊，最大問題啲出嘢。 你話水嗰個 刺激就太正常啊， 個水嗰個頭盔笠住個 骷髏頭嗰個嘛， 係啊，笠住好似太空人個炸韻入邊個骷髏頭啊。 佢嗰個咧噴緊水定噴緊火都睇唔到嘅，即係你即 係當然係色嘅話咧就一樣嘅。 即係你即係意會好奇呢個應該係水嚟嘅，咁啊死啦！佢噴緊乜我哋都唔係好睇得清，係啊，總之噴緊嘢啊。 唔係，即係佢一色嚟分別係覺得似咩咯？ 係咯，到佢瀨緊屎啊定瀨緊尿都分唔到啊！ 我諗你，我諗啲人冇睇過人設就完全唔知佢想表達到嗰只咩。 你唔講我真係唔知啊！係。咁啊，做女記者竟然係喺呢個瞬間轉移啦。咁但佢亦都表現得好 care 嘅。佢係咁有條光邊，跟住佢 zoom 咁就去咗第二度咁。 即係咁瞓幾點咁啊？ 係，唔係即係你其實不如龍珠咁啊，咁樣咁會唔會好啲啊？ 佢連 佢又硬係要好似阿冰咁要有光環啊，但係佢做得唔知 點啊？唔知啊，唔得啊，真係唔得。即係佢個表現方式係。令大家覺得唔好睇，即係回復翻去咧最舊嗰時《美國隊長》嗰啲卡通咧，即係喺度差 唔 多拍膠片嗰啲。 我唔知佢刻意玩成咁啊，定失手啦。 好啦， 仲有啲 佢個故事咧，佢個故事咧就好似Heroes 咁嘅，即係嗰時嗰套 Heroes 啊，即係啦啦隊隊長嗰套。咁亦都係因為有一次嘅發生咗一件佢哋話恐怖襲擊咧，其實就唔知做乜嘅，即係成天就有啲綠色光咁，跟住亂咁射。咁都唔知係人為定係一個超自然現象啦。咁從此之後咧，就有部分人就有咗超能力啦。咁最好笑咧，佢就話咧有啲人就變咗樣衰啊，即係好似嗰啲蝙蝠怪啊嗰班啊，咁就被當成係壞人喎。係啊，咁原來好人定壞人，原來係睇樣嘅啫。 係啊， 你個樣仲正常嘅話，可以繼續做好人咯。 哇！咁嗰個主角係變咗樣衰定咩咧？頭笠到乜嘢都睇唔到喎。 你講個 X 交叉面啊嘛。 我睇嘢 就最大鑊嘅，着盔甲嗰個又係完全睇唔到樣嘅喎。 唔係嗰個 H 交叉面係啦，似 cycle 啊，即係後尾變咗壞人嗰陣嗰個樣。係啦係啦，翻就好啲，有翻個嘴，佢就嘴都冇埋咁解嘅啫。咁但係其實佢實得做啲嘢咧，似蜘蛛俠多啲嘅。而佢嘅超能力咧，正就係 Hero 入邊啊 Peter 啦，就係吸收咗人，即係 copy 咗人哋嘅能力。 copy 人哋呢個。系丁呢嘅超能力仲怪啊！ 系边个？ 丁呢啊，自己。 Stanley 有出场嘅咩？ 有啦，有个即系当然唔系叫翻 Stanley 啦，叫 Comica 啊个角色，系佢可以睇到人哋嘅预知周围有冇 reception 嘅限度，亦都可以知佢哋嘅力量。系未 应该未出啊？今集都唔见 系啊。仲有其他好惡頂嘅設計啦，就係、是、四個女學生啦，一隊戰隊叫拉啊，叫九號戰隊啦。 你做乜嘢咧？我真唔明嗰隊女學生做咩？你講個日本嗰四個學生妹啊嘛？ 係啦，佢哋可以變身做戰隊頭，就著翻咧美四個女戰士咁嘅花裙嘅戰鬥隊。 啊、即係美四個戰士笠咗個戰隊頭盔嗰啲啊？ 啊，當然佢唔係水手服啊，佢都係。好似啲巴黎冇衫咁啊！ 因为下一次這个动漫节可以找个男人扮啊，即系今次就 啊，起码唔会有如花嘅感觉啦。 吓、啊，我睇你冇脚毛嘅啫喎呢下。 嗱，解釋一下啦。咁喂，咁個反射盒係咩嚟？其實佢唔係咩反射盒嚟嘅。其實呢套叫做 The Reflection 咧，就係頭先我哋講話嗰個災難啊，嗰、那個綠光嗰個災難，佢哋稱嗰個災難為 Reflection。咁而佢哋叫呢個災難產生出嚟嗰啲嘅超能力者咧，即係無論好定壞，佢哋就叫佢做 Reflex， 就係咁啦。 嗱，其實呢條橋就唔止 Hero 啊，佢啱啱上一季嘅 Avenger 卡通都用過嘅，就係、 是、哦， 又或者 DC 嘅86年嘅 Crossover 啊 ，Invasion 都用過 ，Invasion 嗰度咪引爆咗個 G bomb， 搞到成堆人，即係當然佢個世界 DC 世界有其他異能人啦，咁但係好多懷有隱性 magazines 嘅人都變成超能力者啦，咁啊依個係啊用。另外隔上一季咧就係、是、又係引爆咗個Avenger 嗰個嘅，俾KRE帝國嘅外星人引爆咗一個炸彈，咁又係令到好多人變成 Inhuman 啦。 嗯 ，OK。 咁、完全係用過呢幾，即係 Stanley 都 咁 係。 即咁，所以今次其實咧係冇咩新嘅啲感覺，即係將啲嘢可能即係都係乾手流可兜暖咁嘅 feel 啦。係 啊，啲力量又其實冇咩新啊，例如主角嘅力量唔係 Minic 咁咯，蜘蛛俠加 Minic 咯，因為 X-Man 其實一個叫 Minic， 佢可以佢識無上神功咁嘅嘢嘅，佢可以模擬任何一個人嘅力量，只要佢掂到佢啦，啊甚至 Wolf 都係嘅，最初 Wolf 都係。 哦，系啊，系啊， 攞到邊個嘅力量啊？ 哦，咁你 Tiger and Bunny 啊 ，Tiger 個女都係咁啦。 嚇 ，Minic 最後嘅終極形態就唔隨便模擬啦，就變成 Wolverine 隻爪，啊 ，Colossus 咁變金屬，再加埋 Archangel 對翼。 係。 啊，咁、至於另外一個女性嘅超能人，佢係噴火，唔係 Human Torch 咯。 OK。系啊， 佢嗰个连个效果都用埋冰啦。如果你话个女主角嗰个记者妹，只不过做得真系怪咗少少啫。 咪总之都系啲原先有嘅嘢，即系兜暖又再玩。 系啊，一啲干炒牛河兜暖嚟嘅。 系。 另外一个 系咪好好睇？即系观摩下啦，睇下啦。 唯一新鲜啲就系个坐轮椅嘅女仔会变大机械人嘅。 我呢个又未出场嘅。 啊。 点样坐轮椅变大机人咧？呢个数嘢喎，呢个 剪完之后佢将轮椅会变咗 Dancer， 可以变成一个大机械人包住佢，佢控制。 哦， 咁点解唔用第啲嘢变咧？ 咁轮椅嘛，就话佢变到黑就净系坐住啲轮椅嘛。 哦，我其实个轮椅有超能力，唔系个女仔吓。 可以咁理解啩？ 系嘛？要睇出轮椅， 即系刘亦菲啊！ 我谂佢呢啲元素系新咧，因为系有日本嘅元素啊，呢啲系。 咁系。 即系好似你话嗰四个女学生系战队啊，咁你呢啲系日本元素啦、啊。其实实质写故事嗰个日本人嚟嘅，唔系 Stanley 写。 佢俾咗啲 idea。 系啊，其实唔系 Stanley 写，唔系 Stanley 主要喺度负责做咩咧？其实就系做呢个原场嗰阵咧，佢讲旁白啦。 系 啦。佢做咗美丽小姐啊。 Stanley 下一集都會更加精彩咁， 即係 Stanley 唯一嘅 Stanley 似 Stanley 就品嘅就係、是、一定有佢出場，無論蜘蛛俠卡通、蜘蛛俠真人係 咁嘅， 啊， 係啦，呢個影都冇乜特別嘅呢、這個， 甚至 Stanley 佢自己間，係今次其實唔係同 Marvel 啊，同 Pow 啊，即係 Stanley 嗰間公司合作嘅係 Pow 出嗰幾套卡通都有 Stanley 出場嘅。 哦，咁样嘅 咩叫 Condo 啊、Mosaic 啊嗰啲， 系啦。咁但系点解同中国合作嗰几个就冇咗嘅？ 未必冇啦，未知点样出啫。我谂 未必冇啊，真系冇噶啦。咁啊，通常都系谷一谷完个股价就唔搞啊呢啲系嘛？ 咁呢个都有机会系 嘅。系咯，咪呢个好大可能性就系咁多咯，系咯。 老实讲，就算有你都唔会谂到佢搞乜嘢，咩白虎侠 系，唔系啊？咁你有啊？想睇下噶嘛？ 女性做搞手，仲要叫白虎，你啲人会谂到咩咧？啊！ 我咪当年香港一本好出名嘅杂志咯，应该有十隻嘅，我估系啊。 唔系啊，咁本身唔系啊，威泰格啲都系。 初为白虎， 威泰哥人咩嚟噶？ 吓，威 蜘蛛侠。 上次嗰动画版咪欧头未系咯？蜘蛛侠学校有个条女咪威泰哥咯，咪 哦系咩？ 动画版啦，咁就正式就漫画里边就系美国复仇者 U.S. Avengers 嘅其中一个成员啦，一个黑人 女 黑人女仔啊， 吓黑人但系叫做白虎。 唔知喎，佢 到 衫 咪佢到衫咪純白色，有少少豹紋咁啫 嘛。哦 ，OK， 咁樣 力量 咁佢一嘅中文名啫，其實係 係。 哦，咁唔係嘅，有啲名喺中文有特殊意思噶嘛，英文就 先。都識啊 ，Fire Tiger 變咗飛虎一樣嘅完美嘅。 係唔係？我都想睇噶，佢係拍咪拍咯，我都冇咯，嗯、即系全部呢啲吹水嘅啫嘛，咩紫荆侠啊，呢咩全部都冇噶，系嘛？ 嗯， 呢啲我觉得通常都系攞嚟报下新闻啊，系啦。咁但系你见到日本嗰边佢哋就唔系吹水啦，即系真系 真系 做啊。 日本真 系 落手落脚搞啦佢。 好可惜就佢哋嗰啲动画水准就下降到好似中国嗰啲网搞嗰啲动画咁啊，我觉得又系。 唔系佢哋谂嗰啲桥都同佢哋差唔多添， 同大陆嗰啲。 之前顶烂市嗰套。山寨版的 岩壁超人 俾人吓，唔系嗰套似咩咧？ 呢个 似《科幻 line》嗰套嘢，嗰套中国嘅俾人话超靓喎。 咩嚟话？唔知你讲咩喂？ 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啊？ 咪做乜嘅先？ 進入遊戲世界咁之類啦。 哦、啊，嗰出就直情係嗰個遊戲公司搞㗎嘛。 你話吳鎮宇嗰套？ 刀劍神咪嗰套啊？你話咩高手嗰套啊？ 係啦係啦係啦，唔知咩高手。 啊全 咩高手啊？ 全職高手。 係啊。 全職高手係啦，全職高手我哋都睇過幾首，係整得幾好㗎。係 超靚啊！靚到簡直係。 喂，其實又唔係一定係大陸就即係一定差，不過一般啫。嗯 喂， 即係話係中日本一定好，但係一般啫。咁就係話佢而家呢啲就慢慢即係都 差唔多拉到差唔多接近 啦，係啦係啦。 但係 亦都開始拉近啦， 喂，明明皮套製作已經幾好啊，點解佢超人嗰套現場版出個皮套真係嚇到你傻咁就 係？哦，嗰唔係皮套嚟啊，嗰係有條友油咗銀色。是裸體嚟，人體彩繪嚟嘅，是你講嗰、那個嗰、那個老番唔係老番嘅咁又，佢同泰國攞擺喺嗰度， 喺泰國攞噶。 咁 anyway 啦，咁我哋好期待啊，睇下嗰套嚇《奧特曼歸來》啊，係有幾難嘅。OK 嚇，咁其實都唔使嘅，你同啲大師有如呢個壓井手啊，其實佢嗰個真人版拍呢把，咪又係劉鎮偉咁嘅 approach 係咪？可能你嘅偶像係壓井手，壓井手嘅你偶像係劉鎮偉咧。自从当年睇完呢啲咁嘅咩东成西就啊，系嘛呢啲咁嘅咩月宫宝盒之后，都深深吓、啊、爱上，系嘛？咁迟啲佢拍真人版，一定要拍翻呢个效果，系啊！哇，佢犀利啊！佢拍呢把咧，其实已经拍出咧呢一个刘镇伟最新嗰套啊，《仙头大战》咁嘅效果啊，已经 系嘛？ 系啊，犀利啊，系啦、啊，系啦、啊，嗯，好。咁啊，繼續啊，繼續拉低啲水平啊 ，OK？ 喂，咁有冇講完未？講完我哋繼續講埋嗰啲動漫節啲嘢啦。韓永講曬嘅，係啊， 我講曬噶啦。 有冇補充？ 冇乜特別嘢，咁啊退席先啦。 好啦，唔該曬韓永。 好，拜拜。 好，拜拜。 拜 拜。 好啦，咁我哋就繼續。讲呢个动漫节啦，系嘛？依家都 系啦，讲讲动漫节先，因为今个礼拜就比较系呢个系都话题嘅，点都就算无论啦，第一中唔中意里边啲嘢，啊话题性总喺度，系啦，咁有好多好出位嘅模型啊作品啦，亦都有啲好特别嘅一啲嘅产品啦，系啦，咁好，大家讲啊， 嗯，讲边嘢先？ 喂，其实新年就新鲜滚热辣啦，有冇嘢想讲下讲先？ 嗯。咁我都係講下佢入面啲佈置啊嗰啲嘢啦，咁主要啲玩具啊或者啲資料嗰啲就等阿馬仔講啦。咁今次呢其實又覺得個動漫即係佢又改咗做動漫電玩節之後呢就其實已經係個規模嗰個係縮緊嘅。即係 即係正式漫畫動畫嗰啲，係啊係。咁、okay. 啊，反而分咗啲位俾電玩啊嗰邊，同埋今次咧直情啲攤位遊戲啊，或者係啲俾小朋友玩嗰啲地方係，我覺得都幾多下嘅。 係。 咁啊，你正式話真係擺啲動漫嘢啊嗰啲就係少咗好多啦，同埋佢亦都分咗嗰、那個、以前有嗰個所謂創意地攤啦。 係。 咁依家就直情改咗做呢、這個創天同人綜合展啊！咁啊，直接佢自己開一個、哦、一個一個館嚟做咁咯。咁反而嗰個就 變咗同人嘅。 係啦係啦，咁啊多驚喜啲嘅。係。啊，因為即係你有時有啲譬如佢可能係私德啊嗰啲感覺。咁有陣時個可能嗰啲先會過嚟嘅一啲外國嗰啲團體啦，即係可能日本啊、台灣之類咁啦。咁佢依家呢啲都會過嚟玩下咁咯。 嗯。 咁同埋今年呢、這個即係見到啲桌遊都算多咗嘅，即係以前係冇咁多有關桌遊嘅嘢嘅，即係通常以前桌遊咧有，不過係通常係 card game 啊嗰扎嘅。咁佢今次就會有真係多咗好多 board game 嚟擺咯。咁但係就主要都係喺CP 嗰邊，即係呢個創天堂人綜合展嗰邊嘅嚇。咁主管嗰邊就都係嚟去都係 Hot Toys 啊、Bandai Namco 啊、LEGO 啊、同埋啲漫畫商啊嗰扎。咁啊～玩嗰啲啊 PS4 啊嗰扎啦嚇，嚇都係呢啲嘅。咁同埋今次就其實都有幾個攤位，成四五個攤位都同 VR 佬有關嘅。有一個係呢、這個Annabelle 啊，但係我唔知佢玩咩嘅、 那 個，可能就係睇片嘅啫。係啊。 哦，你冇玩到？ 冇，因為都要排隊嚇。 嗯， 咁今日啲時間都乾乾地，咁就冇睇到，但係都見到啲人玩得都覺得緊張嘅嗰件事嚇。咁、啊、但係佢亦都冇影佢睇到啲咩嘅，佢即係玩嗰個先睇到嘅啫。 哦，佢冇爆播翻出嚟嘅。 係啊係啊，咁同埋佢亦都有擺咗嗰只公仔喺度嘅。咁佢另外咧隔離咧就宣傳呢、這個嗰套 It 啊，係 IT 啊。 哇！呢套先正啊，呢套即系 Stephen King 嗰套啊嘅新版咯。 咁同埋佢 一定要睇啊，到时 佢有送一张纸俾你咧，可以接翻就部船嘅咯。即系佢教埋你点样接嗰只， 系有只纸船。喂，咁即系话其实呢一个其实直情系嗰两套戏嘅宣传嘅一个个 boost 嚟嘅，如果系咁。哦，即系咁奇怪，竟然喺动漫节有电影宣传 boost。 系啊，呢、這个就吓怪少少啦。 咦，咁下星期上个建军大业有冇摆啊？ 咁啊，好似唔系好觉。 冇摆系咪？我谂佢应该依家出翻晒 Hot Toys 公仔咯，唔系出 Ender Bay 啦，应该。 咁样。咁另外佢其他嗰啲 VR 佬啊，除咗啲game 之外咧。即係普通嗰啲 PS4 game 之外咧，佢亦都有一隻係佢畫咗一個半個籃球場咁大到啦，可能細少少啦，再嘅位就做一個真係可以俾人行嚟行去玩嘅 VR game， 即係帶孭住個電池背包、電腦咁樣咁，然之後戴埋 VR 眼鏡咁玩嘅嚇。咁但係只要 喺個場景入行行去嘅，好似 係。係啦，係啦， 係 啦。咁啊，應該都係 玩槍 game。咁有冇 motion capture 埋個人嗰啲啊？ 咁啊，唔知啦，我啊唔覺佢有帶啲咩其他嘢嘅，即係淨係孭住一嚿嘢同埋嚇揸住支槍咁啦，類似咁嘅嘢啦。 嗯， 咁咯。 係，明白。 咁啊， 即係佢又冇影翻俾你睇佢玩啲乜嘅？ 唔係好過眼。 啊，咁啊，香港唔知點解係咁嘅喎，人哋一定有影嘅喎。 唔係，就佢自己玩先知道做乜咯，就係喺入邊。 係咯。 嗯。 咁一啲啲 H game 嚟嘅，唔怕播出嚟啫。 一啲啲地方咧，佢有陣時亦都唔想嗰啲資料啊咁快流咗出去住嘅，因為有啲譬如有某啲 game 其實佢真係賣嗰個體驗嘅啫。咁你如果其實睇過條片咧，就會爭啲嘅嗰件事。咁確實係有咁嘅包袱嘅嚇。 Okay, 好。咁啊，除咗呢啲 game 啦，咁漫咧，動漫方面， 其實講真，我唔係好覺佢有啲咩動畫嘅宣傳嘢嘅，真係。 係。係。咁漫畫咧？ 漫畫啊，自從佢取消咗嗰個女仆書店啊，定係女仆書房之類咁啦嚇，即係嗰個賣平漫畫嘅嗰、那個。那個位置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就已經係爭咗一截嘅啦。 嚇、啊！咁冇啲新嘅漫畫出直情？ 咁唔會冇嘅，咁你實有嘅。不過就你點都係要排長龍入去睇。咁即係雖然係有新漫畫啫，咁、哦、但係嗰本漫畫你喺出面亦都買到嘅，唔會買唔到嘅，係咪先？ 咁咩漫畫呢？例如咩漫畫呢？而家你講漫啊咩嗰啲都即係差唔多冇咁滯。咁而家你講呢啲係咩漫畫嚟嘅？佢搞笑嗰啲啊？ 其實我都冇好俾心機去行佢嗰啲咩玉皇朝啊、國川啊嗰扎，因為咧你嗰啲一定要排長龍先入到去。咁、okay. 我又冇追開呢堆嘢嘅，咁我入去做乜鬼啊？ 咁又有冇一大堆嗰啲咁嘅叫做cosplay 嗰啲咁嘅道具啊、攬枕啊咁嗰啲檔啊？ 今年係真係少咗好多， 少咗， 係啊， 即係冇順勢出啲銀魂嗰啲衫著下啊？ 佢可能都有嘅呢啲，佢有一個位， 我見到有人去影過嘅喎、啊，有啲衫咁嘅喎， 係咯。佢因為佢都有幾檔係專係賣一啲算係 cosplay 衫啊之類嘅嘢啦嚇，或者一啲道具啲嘅嘢，咁嗰啲有唔出奇嘅。咁但係我都冇乜點行入去啊，因為 有冇彩色電視啊、鏡頭啊嗰啲嘢賣啊？今次 呢啲就冇，不過 CSL 就有好大個位喺度。咁佢係 咩有咩話 ？CSL。 好大個位啊！賣咩嘅？ 哦，咁其實佢正式嚟講咧，佢個有個舞台就係、是搞呢個電競嘅，佢話嚇。 哦，咁如果咁都關事。 係。咁其實今 真係咁就關事。 佢今年都算係呢樣都係其中一個主題嚟嘅，咁亦遊戲王啦，亦都有佢現場喺度打嗰啲算係比賽啦嚇。 咁啊 OK， 咁呢啲關事，我以為佢 PC 個sorry， 係app game 嗰只，唔係依家傳統即係真係玩卡嗰只嚇。 哦，咁樣，係 啊 ，OK， 明白。 咁但係 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 cosplay 啊嗰啲又點咧？ cosplay 啊嗰扎基本上佢都會group 埋喺上邊啊，佢有一個叫cosplay 自由行嘅位，咁佢係又係一個館咁嘅位嚟嘅。咁嗰度就基本上， 即係意思今年冇人 cosplay 通街行啦。 唔係冇，少好多。就算有都係喺CP 嗰邊行啦，因為都係同樣喺三樓嘅。 咁所以就變咗個個都係影翻嗰啲 booth 自己嗰啲女啦。 係啦，係啦，係啦。 哦。 同埋你如果入咗去嗰個動漫自由行嗰度啊，佢當你出咗場噶啦。 是啊 是啊， 为什么 因为那里其实你确实是不用买票都入到的，所以叫动、 哦、他怕那些人阻住他的摊位、啊、所以分开了那些人，因为那时开头话他成日人企晒在那些摊，即是他那时任他的 cosplay 在那边行行去，他影上的龙友成盏塞住啊， 是、哦、确实是会这样的， 如果他不是变成吞了他、 嗯、我提议下次呢，不如在个地铁行过条天桥度搞啊，不如好啊， 成日唔好阻约啊， 系咯。 喂，再唔係不如移師去維園啦，好嘛？ 嗱，咁講啦， 咪即係你七一遊行都係維園嗰個集合㗎嘛？咁你啲嗰啲咪啲龍友同嗰啲 cosplay 喺嗰度搞咯，好嘛？係。既然佢咁驚，佢阻住佢啦，係嘛？ 不過咁講啦，其實佢呢個做法，我覺得係相對係好嘅，其實。 是咩？ 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呢亦都整到啲通道，其实唔系咁阔落嘅。如果你仲有啲 cosplayer 啊，或者系嗰啲即系大型道具啊喺度行嚟行去嘅话咧，真系好唔方便嘅嗰件事。咁同埋， 我就系叫啲人叫佢影相冇咁逼咯，好似 系啊系啊系。 我但个问题系咁，呢啲系年宵嚟噶嘛？ 系。 即当你女人街正英英嗰阵就你都唔想去喎、 哦。 有时就係咁逼下逼逼下又有啲又有啲女逼下咁嗰啲啦，行我已经 ok 喎。 咁但可能好多冲突喎中途。 係好多冲突。咁呢个都系一种乐趣嚟嘅喺香港係咪 即係俾人塌喎有啲人。 咁入到去除咗呢个喺电竞之外你都喺现场同人哋出挥塔㗎嘛係咪 咁 样。 係 啦。 咁我 着埋件雪辉打衫落去溜打喎、 啊，系咯 ，Ken 佬啊，阿龙嗰啲喺晒度啊， 系咯，咪你有个男人扮呢个天王耀都有人话唔得啦，系咪？ 有个着萝莉衫个男人喎，好似有人影 到，你唔理得人咁多噶，系咪？整咗个胡须女去系嘛，系咪啫？你理得人啫，系嘛？系咯，咁冇得话顺唔顺眼嘅呢啲嘢，系嘛？ 嗯， 即系你当呢个咩啫 ？Halloween 啫，一样有人扮女人嘅。 系咯， 系，即系佢仲整到好肉酸咁，边个啊？如花咁嘅啫，嗰啲啊，咁你又打佢咩？咁人哋可能都系一种 cosplay 啫，系咪？ 嗯 嗯， 系咯。咁 anyway 啦，咁其实都啊，咁但系 OK， 咁呢一堆就叫做系。咩啦？咁但系其实另外两样翻嚟先最多人影相嘅就系呢个模型比赛啊，同埋呢个嘅玩具啲嘢啦。 系， 即系如果撇开女嗰 part 吓， 嗯， 系咁讲一个跟 plan 先啊。 系啦，女嗰啲我哋唔谈论先啦，因为我又唔识佢，系嘛，好难评论嘅呢啲。 系， 当然我都见到有啲唔错嘅，系好多啲摊位请埋嗰啲都几睇得下嘅，好多都系啦。好，咁啊讲咩先？ 咪跟 plan， 即系睇模型先啊嗰啲啊。 哦，好，有乜嘢？ 咁其实好多嘅，咁贴咗出嚟啲人，咁但系其实如果讲，即系都系见到一系就长，即系情景啊，一系就改装就变好大型化啦，将啲机喺咁砌到好累赘咁啦。我见到啲作品有啲就， 你讲比赛嗰啲 ，OK， 哈哈， 系， 咁、 哦、 啊， 有个好潇洒一柱擎天嗰、那个， 哦，咁啊，最多人影相谈论就系呢、這个，佢叫咩？优达啊， 一柱擎天系嘛？ 唔知啊， 佢其實有冇個正式嘅名嘅咧？ 嚇、啊，真係唔知喎、啊。 即係佢有冇個參賽作品，自己有冇個作品名，應該都有嘅。 係，我真係唔知啊，睇唔到我就。 一柱擎天雷霆一擊嘅之類咁啊。 我記得。 立雪霆啊嘛，唔係。 我記得佢 有 如 紅鷹展翅啊嘛， 佢係冇咩特別名嘅，即係唔係呢啲嚟嘅，我記得。不過我都冇影到。影到 嗱，呢、這個就最多人影嘅，同埋影埋周圍啲人擘大個口嗰個樣先好笑， 係好驚奇咁望， 好驚奇望住，係啦。咁其實咧，這個出處咧就係、是、出自一啲網上嘅，即係應該係日本嗰邊嘅一啲畫。咁的確咧係將呢個高達嘅嗰個嘅骨關節啦，係向上無限伸延，甚至乎咧佢頂代替咗嗰個咩？那個心口嗰、那個即係阿寶個駕駛艙嗰嚿嘢嘅，一路頂到上頂嘅，咁但係嗰個都冇咁高嘅，都係舉到上頭到嘅啫。 冇變大啊嘛，同埋 係同冇變大嘅、這個、呢個咧就成一路咁，好似如意棒咁啊，即係變翻做呢個嘅即係孫悟空嗰、那個，即係個定海神針一樣啦。咁就 佢仲要 起高，係啦， 仲要個直徑係唔得，上面粗啲，下低幼啲。 冇錯啊，咁啊直情好似呢個咧，直情有啲睇呢個銀河鐵道或者呢個嘅大和號咧，你唔好中意咧個船頭咪畫到好大嘅。 系 嗰个 feel 啦，系咯，系如果你话上面影落去特别强烈啦，系咯，咁但系佢好奇怪咧，后边有只召号摊嘅喺度嘅，咁我完全系唔明呢样嘢同嗰个 last shooting 嗰、那个嗰样嘢系有咩关系啊？吓，点解 用嗰度 last shooting 啊？射到只召号打咗嚟， 咁应该上边有个头帮含住先啱， 如果剩翻嗰个个头上个咧，撞咗落去，跟住个头 或者烂咗咁样个头 啊，唔知佢啦，但系冇咗个嗰、那个又冇咗嗰部分，咁我都 跌咗落嚟 嗰个。系啦，我唔好明佢嗰、那个成个意境系乜嘢。系啦，佢其实净系摆只高大喺度咪得咯，唔需要有呢个情景喺后边，有即系有晒啲，即系冇需要啊！一个情景本身系啦， 系点样搭咗喺度咧？ 系啦，净系嗰个高大咁就咁企喺度已经够晒气势啦，我觉得系啦。咁就诶呢、這个洋巨崇拜非常明显啦，吓、這个作品咁希望佢攞到冠军啦，我系啦。咁除咗呢、這个，有另一个即系都好。都另一個大家覺得好得意嘅就係用嗰啲膠渠啊，係佢整嘅呢個係咪即係你話呢個係咩？係咪鐵球 GP 零三啊？你嗰陣 係啊， 類似啊嘛。 但你話有兩隻嘅，你都係同一隻嚟啊？定 同一隻嚟嘅？睇翻完啦， 係即係都係呢隻嚟嘅，即係鐵球 GP 零三，但後邊嗰橛係咩嚟嘅咧？就係、是、一個膠喉啊，即係膠喉唔係嗰啲軟嗰啲，係嗰啲你大家去。整嗰啲渠咧，咪有啲膠喉好粗嘅， 系 膠渠啊，應該講唔係喉啊渠， 系冇 錯，係渠，係係個渠啊，係即係個紙塔後面連住嗰條咧， 嗰條歪位嗰條， 歪位冇錯，佢仲要真係歪位，咁到底點搞咧？點樣整嗰條屎渠喺後面係咩意思啊？ 去緊啊！ 哦，唔係，佢係擺插咗啲萬樂珠同埋呢個汽水喺度嘅，即係。佢嘅推動方式係應該係用呢個汽水加萬樂珠嗰種爆發形式嚟推動嘅。如果佢咁嘅意思應該係咁啦。 咁有咁巨型嘅即係可樂同萬樂珠嘅 嚇？ 即係佢嗰個鐵球其實好細喎，一粒咁嘅啫喎。 哦，唔係可樂同呢個萬樂珠都係正常 size 啊嘛，即係現實嘅正常 size 嘅可樂同萬樂珠。 我知道啊，咁但係佢整緊呢部嘢其實係縮尺㗎，照計 係 係咯。即係佢有啲巨型可樂同巨型萬樂珠， 啊、都係意境嚟嘅啫嚇。咁同埋佢 充滿奇想啊！即係呢個奇想程度，我覺得佢可以擺落呢個千星之城咯。 啊，佢嗰個 title 係寫叫做買家之反擊嘅， 係 嚇。 OK， 即係好佩服香港，即係佢哋呢啲設計咧，即係基本上係即係。攞你命三千啦，即當然嗰啲其實佢嗰啲正式出嗰啲玩具都係㗎啦，乜嘢都加個藍牙喇叭落去嗰啲咧，都屬於一種攞你命三千嘅 design 啦，即其實唔使 design 啦，即你只不過將一堆嘢揾啲嘢將佢黐埋一齊啫嘛， 啲好重型嗰啲咪咯，成抽嘢咁， 即係冇融合呢個過程嘅， 嗯， 係啦，即你就執咗馬，將嗰幾樣唔同嘅配料就執咗隻碟啫。你都冇將佢炒埋一碟嘅，冇變成一味餸出嚟嘅咁，但係咁就攞咗去參賽啦，咁樣我感覺支持咁樣啦，係啦。好啦，咁啊仲有咩好傑出嘅作品咧？今年 其餘嗰啲係都係情景嗰啲啦，跟住但我見到有隻光脱脱嘅，好似係 high 料地料嘅嗰只，我睇我唔記得咗。 脱啲呢只冇留意點樣？ 嗰只係應該係。是不是 high 料是兩隻翼的嘛？ 為什麼光脫脫法呢？ 好像是 high 料來 的。是、啊、他不是、 光脫脫不是沒有外甲就是得個骨架。 是啦、啊、是啦、啊。但是他有 個外甲就擺放在旁邊的。就是他好像他剝了件衣服。 這麼有創意啊？ 是 啊。是啊，不知道為什麼除了衣服好像。 是啊。那這樣也可以。好。 是啊。咁我其餘都差不多了，是那些、情景那些咪。我記得有啲好搞笑，佢有個大阪城，跟住隔離有隻好似巴巴托斯定咩，但個大阪城大得好緊要啊！我以為我主菜好似係個城咯，咁我想， 我直情係啦個主菜， 主菜嗰個大阪城好模型咯，跟住但係佢隔離企一隻巴巴托斯，跟住仲要個大阪城前面唔知無端擺幾個高達頭喺度，係啊。在地下咁擺樣度，我知咩事。 咁以往都有人攞個盤景嘅，跟住擺只高達落嚟嘅。 哦，咁呢個爭好遠啦。佢呢個大阪城嘅嗰個城其實係一個，總之係現有嘅 set 嚟嘅，係同埋係我唔知道算係紙定係咩啦嚇，即係總之硬嘅。 唔使自己整嘅。 唔係要砌嘅，要砌嘅。 哦，要砌。 咁但係佢都。 但係現成唔係，即係現成砌唔係自己整樣啊。係 啊， 係 啊，係啊。即係印好曬， 即係好似啲景品咁樣嘅。哦，咁都得啊！ 即 即係 個大阪城都係模型嚟嘅，其實 係啊係。 因為不如下次直接攞件景品去參賽，喂，可能啲評判都懵然不知喎。 咁樣 會唔會啊？ 拎件神物去啊，就 咪攞翻件係產品，係買嗰件遊咗去攞去比賽咯。 系啊，即系攞只 Robot 云， 系摆翻只高达上咪得咯，企喺度。 我攞只合金云啊 ，Robot 云咁直接摆落去比赛得唔得？ 咁样， 咁个 pose 我摆噶嘛，系咪先？ 系， 系唔知啊，都系咁。 系咯，我 set 噶嘛个 pose， 系咯。咪同埋可能佢系俾紧嗰个盘景咧，唔系俾紧嗰几只嘢咧。 嗯， 系咯。我见有时佢哋比赛嗰几只嘢斋拍到佢谂死嘅。 嗯， 系咯。即系佢俾紧嗰个盘景整得几靓，可能系嘛？ 吓、啊，唔知啊。咁跟其余差唔多啦，都系做啲景啊，做啲 即系唔好得佢咯，今年啲嘢吓， 唔系冇乜深刻印象咯。睇完我觉得 系，咪有啊？嗰、那个一柱擎天几深刻印象？ 即系头先讲咗系得呢啲咯，即系其余嗰啲，即系你又恶搞嗰啲咪咯。即系我冇话，我嘅意思系话冇乜嘢系改装到有美感有深刻印象咯。意思系 深刻印象添啊？点知啊？ 吓，即系恶搞成分大啲咯。咁我听呢啲有印象嗰啲就。 系 咁佢一尾出位啦，系咯。 咁佢我仲有一隻就係游到呢、這个似呢、這个动画式咁样嘅撩筋咁。即係或者应该话画啦，应该係似嗰啲画，即係譬如你嗰啲点讲封面画嗰啲呢。即是它是很油画那种的色这样的。 这样我即是不是油胶片画。OK， 嗯。 OK。这样。好。我下次不如扮獅子啊拿去。你大角的嘛专登。你是不是有人专登扮这个盗墓者罗拉即是那个 game 样的。 三角 形， 三 角形， 三 角胸，系啊，下次试下整起角嘅高大女，可能都好特别噶，系咯， 咁 大格仔噶嘛，系 模型嗰个差唔多应该， 系好，咁啊希望噶，即系有啲睇最后边个冠军真系系啦， 嗯， 系， 好，咁讲下啲产品啦 ，OK， 咁啊产品，咁啊都系好多都以大取胜喎，系咯。 系讲边样先？讲 大最大嗰啲先啦。有一台啊，超时空要塞我见到。 系你讲超时空要塞呢、 這 个系色灯啊？呢间 Kit Logic 定咩？呢间叫做系咪叫做？ 系啊，应该系啊 Kit Logic。 系咁，你以往就出过呢、這个马辉嗰、即系应该系 One J 嗰个嘅驾驶舱啦，但系就个飞机形态一阵净系个驾驶舱啦。咁、佢就即系好多灯嘅，咁同埋个驾驶舱就个。嗰、那個前面個畫面真係懟咗部 LED 落可以有嘢睇，咁啊，但係就其實實質係咩咧？其實係一個藍牙喇叭嚟嘅咁樣。咁今次呢一部嘅成米高啊，超過一米嘅超時空要塞咧，最當然係強攻型啦，即係企咗喺度人形嗰個狀態啦。咁啊，豎埋兩支炮咁就超過一米啦。我見佢個 data 就咁都一個幾大嘅，你睇到都係。咁但係其實佢實質係咩嚟嘅？都是一个蓝牙啦，当然不多个 show 跑嘅，系咪？咁不过我就即系提议下次可以即系掹甩嗰啲嘢做一边系 show 跑啦，一边系风筒啦，或者点 加埋电话 都好过次次系系啊，或者手提电话啲 whatever 或者系花洒都得嘅吓。OK， 咁都好过系成日蓝牙。咁其实你蓝牙都系一个只系装落去嘅一样嘢嚟嘅啫。咁其实喂，如果佢买多几个你公司出嘅，冇咪成屋都蓝牙喇叭？ 买唔到咁多， 唔系啊，买到啊，但系问题系做乜啊？ 唔系，我就 系 话买唔到咁多。首先咧，功 用你就加啲功能，你就好似人哋唔系买垃圾噶嘛，系咪？即系你买嚿咁大嚿玩具翻嚟啊，屋企人话你买垃圾啊嘛，唔系垃圾嚟噶，蓝牙喇叭咁。但系当你每一个都系蓝牙喇叭，我意思你明唔明？ 系咯，我就系话唔可以买咁多个嘅。 咁你以前人哋出就系可能黑武士头，多士奴咁系嘛？咁跟住可能嗰啲都系雪櫃咁噶嘛，即系你唔會係咁出住一樣嘢噶嘛。 係，或者係個微波爐咧。 係啊，係啊，係啊。咁同埋咧，佢首先係一個多士爐先嘅。 嗯。 咁所以其實佢唔係整得一個好精細、好象真嘅黑武士頭啊嘛。佢 mini 佢其實係一個多士爐，黑武士嗰個外觀係一個裝飾啊嘛。唔係嘅，而家嗰啲其實佢 mini 係一個模型，一個完成品咁擺設，佢硬加一個function 上去啫嘛。 系行卡喇叭啊啲咁嘅嘢。 系咁，你实加到嘅系嘛？你实加到嘅呢个系嘛？咁变咗，其实个意义喺边咧？即、就、系、是、我意思，即系加蓝牙呢件事啊！我的意思 系 系啦。咁你不如你就咁出个摆设唔得嘅咩？ 啊，唔知佢觉得要有啲分神喎，如果 咁先可以再嗌贵啲啊嘛。 系啊，有个功用先得。 即系我唔系好认同呢一点咯。同埋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咧，嗰只要塞咧系嗱，大家话佢都唔识变形嘅，你大家要睇真啲，成只变晒形喎。完全走晒样喎，咁都唔系完全变形。 嗯， 即系我觉得佢可以用完全变形嚟形容呢只嘢咯，我觉得系。 其实呢只点解个身形咁怪嘅？咁梗系佢呢个唔系剧场版嘅，应该好似。 唔系呢个 系 TV 版， 因为你睇下佢只手其实系两只男嚟嘅，即系就系所谓戴顿斯同埋普罗米修斯啊嘛。 嗯， 因为德鲁温就我冇男啊，系啊。 咁啱 one 啱 two 嚟嘅，咁不過咧，佢就唔知咩連支炮都少少咬咗嘅，我唔知點解啦，係啦。咁唔知係咪想即係營造一個由下邊望上去嘅感覺啦？ 嗯， 即係你唔需要由下邊望上去都有下邊望上去嘅感覺，因為嗰隻腳好大嘅，係即係完全係唔啱比例咁大嘅喎。 嗯， 係啊。咁我唔知佢點樣啦。OK， 因為你睇佢之前做嗰、那個嗰、個駕駛艙，即係嗰、那個。飛機嘅製作，咁今年佢又出咗個藍色嘅版本，即係麥斯嘅版本啦。咁你睇下嗰個人都其實都整得都幾唔得嘅，老實講。係咁佢唔止嘅，佢好似仲有另一台係咪都係佢呢間公司咧？就係、是、有隻機甲創世記嘅即係個主角啦，應該係 紅色頭髮嗰、那個，我唔記得叫咩。 即係 gel 頭嗰、那個定係？ 唔係 gel 頭嗰、那個， 另外一個 ，OK， 應、 okay, 該另外一個嚟嘅，好似。 另外唔 gel 頭嗰、那個 ，OK。 我睇唔到有 藍色， 好似係紅色頭髮嗰、那個，唔係幾似 gel 頭嗰係嗰條友啊。 哦，因為佢整得唔似㗎，所以佢會話邊個都得嘅，咁啫。係。咁基本上佢嗰啲人樣，我去到逼近呢、這個咧，平時嗰啲麵粉公仔嘅程度。 嗯。 即係以前有入門手藝就揾麵粉猜啲孫悟空嘅呢啲嘢，咁啲係冇。 我有。 係。有條雪條棍定咩咁撐住嗰啲，有啲似嗰啲啊，大佬係咁啊，完全都唔得嘅嗰啲，即係個人嗰啲樣完全唔得。咁啊、我啊覺得佢一味巨型啦，係咯，有燈啦，咁係賣呢啲啦，係咯， 係 啊。咁我自己就唔係好 buy， 就唔好意思係。咁啊，你講造型咧，就翻嚟嗰一眾嗰啲巨型嗰啲柯柏文啊。嗱，你講完呢只大嘢未 啊？講完啦。 系，唔系？但我讲多样啊，我唔知佢呢个系版权问题系乜嘢啊？但系佢其实系咪攞咗 Robotech 嗰个啊？我怀疑啊，吓，因为嗰个平啲啊，其实 系 啊，咪嗰个同外国攞啊，因为 系 咁，可能佢系咪所以就做晒系啲电视版嘅样啊？ 嗯， 系啊，咁啊，但系好奇怪地咧，佢喺度卖呢只嘢嗰个女啊，就出剧场版嘅林明明嗰件衫。 系啊，个苏格罗嗰个女系。 系啦，咁如果你系咁啊，应该佢着翻电视版嗰个裙啦。一系唔系你咪直情系林明明嗰个中国look咯，系嘛？ 嗯， 唔系因为咁咩？如果你要衬翻呢个电视版嘅萧小勇要塞就， 嗯 嗯，系 咯。咁点会系着呢个剧场版嗰个嘅《可有记喺外》嗰套衫咧？ 嗯， 咁其实要即系、就是、有时啲嘢系要仔细啲嘅，因为你卖系卖俾啲迷噶嘛。 系、 嗯，系啊。即系呢啲咁嘅一睇就撞嘅嘢就即系好怪嘅啲感觉，系啊。 嗯。 好啦，咁另外都有只大嘅，咁就有只鬼乸咁大嗰只柯柏文啦，咁都几靓。咁你话佢嚟紧咪会出只麦加品？ 如果之前嗰只柯柏一只即系1200到嗰只系会下一只就系麦加登。 哦，嗰个人叫咩厂咧？嗰阵？ 嗯，我唔系记得到。 你睇下，如果有你噏翻啊，咁啊几靓喎，嗰反而呢 set 整得几靓喎，系啊， 嗯， 系啊，即系就算而家系灰件都好啦，都好靓嘅， 嗯， 好啦，咁啊，交俾阿马仔讲下啦，入边间逐间厂讲下有啲咩咧，一系拣啲嚟讲啦， 拣啲嚟讲，嗯，高达嗰度就有嗰个新系列嗰、那个即系。wing 或者 E W 啊，而家叫 系 就可以变飞机噶，变翻 哦 系 吓，但系我感觉上就啲甲好似啲颜色比较怪啲啊。 咩 E W 系什么嚟嘅 吓？而家 E W 啊，佢哋嗰个而家变咗只叫 系啊，咁可以变到飞机咯。 你讲 N 咩 NS Wing Zero 嗰只 ？Wing Zero，OK，OK，OK， 系嗰只点样咧？ 我咪有个新系列嗰只有骨架嘅，又好似， 嗯， 但我唔记得嗰个名叫咩真系。咁就但系可以变翻飞机嘅，而家有翼嗰只都， 嗯，吓，即系嗰只天使翼咯，变翻入去，变翻飞机形态系。 系啦，咁啊，台佢摆咗，见到有 R G 嗰个Unicorn 啦， 系。 咁但係佢模型好似會出初回版，但係個盒唔同嘅喎，即係 初回版個特色就係個盒唔同。 係啊，因為佢正常捧出嗰個就係高達樣嘅。 我建議下次試下咧個口盒底咧用個唔同嘅紙皮都得嘅。 咁佢嗰個初回版就係用咗個獨角獸模式嗰、那個嗰、那個張相嘅本身。 哦，係啊，咁樣咁都得。OK， 係啦， 換盒唔換盒。 啊、即系入边冇乜特别嘅，好似我咁样。 咁下次啲月饼嗰时候咁样做啊？ 吓唔知啊。跟住同埋佢摆咗啲之后会即系已经公布咗会出响网上都可以云 shop 订到我啲模型咯，摆咗。 系。 即系好似即系 R E 嘅量产型龙飞啊，即系台 M G 嘅我可以知高达啊嗰啲咁咯。 OK、 啊。吓，都系呢啲啊，种模型就。 嗯。 系啦。 咁但係除咗模型嘅 band 單，梗係有第二啲嘢啦。咁就佢動咗隻即係呢隻 DX 超合金嘅超力電神喺度啊。 係啊，咁好似放大喎，咁我想都係，其實唔係話咩喎，即係睇個樣唔係話好特別。 兵就精細咗嘅啲角位，係啊，但係隻嘢就冇乜唔同到咯。 係啊，即係同隻鳳超合金紋好似唔係相差好遠。 即係呢個就嚟緊 DX 嘅系列發展嘛，將所有嗰啲細隻放大啊， 再出個變咗大隻啲啊。 出完呢隻，跟住下次又出 V 型 ，V 型跟住又出呢個咩 大武士嗰啲咯， 大武士啊，金毛獅王咁逐隻出翻啊， 逐隻變大咯， 都係出到鬼乸咁大隻，但係其實同細嗰隻冇乜分別嘅。 係啊，放大咗整靚咗啲位啊，台啲接合位改少少咯。係。啲透明地方咪变翻做透明胶咯， 系 个窗啊，之前由颜色上去调变晒窗，咁唔知啊，咁同埋见到佢摆咗即系 Pacific Rim 嗰个第一集主角机啦，接斯丁长嗰个合金云啦， 系，跟住嗰个罗文云就新角色， 新嗰套啊， 系，我话个膊头好横嗰个啊，系佢只左手嗰个转好似个榴莲咁样咁嘅样， 哦系，系个榴莲咯，系咯， 诶。 跟住咪有隻紅色嗰隻，咪似碧曉色嗰個手板啊嘛。 係 嚇咁都係擺呢啲嘢。咁見到台有超合金，好似會出啊反斗哦咩？反 斗 車王 唔係啩？超合金反斗車王 咁啊，即係一嚿鐵。 超合金反斗車王 咁搞笑，有咩反㗎？ 唔知喎、啊，真係 嚇， 要問翻佢先知。 係咪拉後嘅即行係嘛？ 咁咧。 系好，应该 唔会，应该咩啦？佢只眼都碌嚟碌去啊，左右碌啊。 系，跟住同埋超级金云嗰只帝王万能盒啊。 系， 系啦。咁啊， 咁嗰集Star War 嗰集啊，系咪都系 Bandai 嘅咧？我见到有啲X Wing 啊，咁啊千岁鹰啊咁个。 嗰度啊，因为。有喺第二邊嘅，唔 係喺。係啊，但係咪其實都係 Bandai？ 因為嗰只千歲鷹係有幾大㗎？其實係就係 PG 嗰只，一定係都係只不過係普通嗰只嚟㗎。 唔知如果大嗰只用 PG， 但我呢度睇唔到暫時。 OK OK， 係 啊，咁佢都係擺咗龍珠嗰啲 SHF 啊，同埋見到係鹹蛋超人同埋無面超人嗰啲咯，真骨雕啊嗰啲咁樣擺咗出嚟。 OK 好。咁呢啲大家都比較熟啦 ，Bandai 嘢就喂，咁有咩其他廠嘢？ 千隻鏈咯， 係千隻鏈有啲咩？ 千隻鏈就其實都係擺一啲三一啊，係有啲人即係就係、是、咁公仔人啊，係天威啊嗰啲咁咯。跟住但係有隻已經完成咗嘅就係擺翻入變形金剛咯，咁但係唔識變形嘅喎。 你話係有邊個啊嘛？道邊謙啊嘛？ 係啊。即是電影版日本武士那個咩 ?PO2 啊即是 Drive 啊。 Drift 啊。 Drift 啊叫 Drift 啊。咁啊 PO2 就佢呢個就出返漫畫的樣子就完全阿媽都唔認得嘅如果你睇開戲版就因為佢就唔似日本武士咁就咁白色機械人嘅啫。 係咁其實佢個車尾就係個膊頭嘅。 系一个好大嚿嘅膊头，原来系车尾。O K， 系 系咁，佢有两把剑摆咗向， 唔系日本刀嚟嘅嗰两把， 系唔系日本刀，剑嚟嘅， 剑嚟嘅，系啦系啦，所以你唔知道就唔知佢咩角色，原来就系等同于呢个道边谦配音嗰个嘅飘爷。 吓咁啊，比较怪啲系之前其实都提过啊，呢个翻嚟系狂派，后屘变咗个博派嘅系。 系啦，咁系咁呢个就剪上埋色啦，咁但系仲有其他嘅。 系，咁又见到有啲系。呢只我唔知咩，系咪柯柏文嚟咁嘅款？我咩？我呢个 膊头有两块，有四块，好似嗰啲塔里带咁样。 哦，呢、這个唔系啊，呢、這个唔系柯柏嚟。 啊，唔知咩嚟嘅呢个？ 唔系，佢另外有一只好怪嘅心口，系五角形嗰个就柯柏文咯。 哦，嗰、那个柯柏文嚟嘅 ，OK。 吓、啊，呢、這个就识，呢、這个就柯柏文，但系个样系怪嘅。不过佢全部啲唔知道我系咪漫画版再搵出來，因为其实漫画版都有几个样嘅，佢哋啲人。 系啊，系啊。 咁啊，其余见到佢出埋一啲都系人形啊，同埋 但我见到只好似系真三一嚟嘅，即系只翼系透明，即系佢而家系灰件啦，但系翼系透明，嗰只系咩嚟嘅？即系佢又会再出多只真三一？ 呢只系 show 出嚟个名系真三一嚟 嘅， 真系。 系啊，咁但系咩嚟嘅咧？咁佢真系唔即系就出过只新嘅咁样。 真三一未出过佢好似， 佢冇出过真三，哦，佢冇出过真三一嘅。 佢之前出一只系色变形嗰只咩？嗰只咩三一唔记得，咪出咗三只嘅，咪只 龙 哦， 飞 翼龙 嘅。O K O K， 即系佢正式真三一冇出过，原来哦，原来系咁。哦，咁啊 O K， 咁啊即只不过系出真三一啫，就系 系啦。 但我好得意见佢咧，个膊头系独立唔喐噶。 嗯， 即系佢就算只手点喐咧，个膊头都系竖喺度咁样喎。即系呢个 唔系，因为佢嗰个膊头变咗系个膊头夹咁啊，咁啊成。 系啦，变咗个夹嘅，系啊，系啦，就唔系好以前嗰啲咁咧。你令佢会佢就跟 唔系成条啊嘛，本身 佢就唔系。咁我都觉得佢呢个结构啊，几中意嘅，系啦。咁但系 anyway 啦，暂时呢都系灰件睇唔真嘅，系啦， 系 系。咁佢嗰个见到有个切披萨咁嘅，好似即系特摄超人咁个，系咪佢都系佢哋出嘅好似啊？ 披萨。 即系个揸住把刀系披萨刀嚟嘅，切披萨刀嚟。咁其实你睇真啲咧，佢个夹啊，同埋嗰啲嘢，其实都系一块块系披萨嚟，即系少搞笑嘅，有个咁嘅公仔。 哦，系，好似系， 系 好似咪绿色橙色咁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个披萨超人嚟，唔知做咩，咁好特别嘅嘢啦，呢啲吓。 系， 嗯，好，咁仲有冇其他厂嘅？ 其他厂，嗯。咪如果系系列嗰个咩大 空系啊，大空就会嚟紧有嗰只哇好多机合体嘅， 系即系整嗰个大巨， 唔系唔系，佢哋话原来嗰个都未系嗰个大 巨，哦，這個车嚟嘅，其实 嗰个系另外以前有个三合体嗰个嚟嘅，其实系 而家呢个都系个车咁啦，系咪好似 系啦？佢呢个就其实仲玩大好多，即系变咗多好多架嘢，可以合合埋埋边嚟边去。 系，但系系似车喎，咁我想。 嗯，咁啊，嗰个哇，可换性就仲劲过之前嗰部。不过我 系因为几部合埋一齐。 系，咁我就觉得之前嗰部靓啲，咁就系啦。 唔系呢个真系佢 two 啊嘛， 系。因为呢只比较钝啲嘛，个样。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就好似巨型好多嘅合完之后。 哦，系啊，咁佢 好多 波嘢合啊， 好多好多嘢玩，系好多形态系。 系啊，咁佢都系得灰剑呢个，咁其余之前我已经出过嘅影嗰啲就其实。 我得灰件嘅咩？我见到有相嗰啲有彩色嘅， 系咪相嘅彩色？但我见佢呢只系灰件嚟嘅， 佢摆嘅就灰件。O、OK, K， 可能啲相嘅彩色啦。 系啊，相嘅彩色咯。佢嗰啲系 咁呢个呢、這个都已知噶啦。其实都不过即系呢度摆入俾你睇下啦。咁好有咩其他？ 其他有冇想边讲边间？ 冇所谓啊，拣啲讲啊。我见到有啲大胶啊，有啲系咯。 系，如果你话大胶成只企喺度， 好似头先连千只链我都见到有啲大胶啊，系咪咧？嗰啲系咪千只链嘅？ 千只链嗰啲 企喺 大胶喎，佢嗰啲 唔系大胶， 唔知系咪大胶，佢啲景即系类似 企咁样，我谂 系 啊，即喐嘅，系咯， 系啊，咁佢都有出呢啲嘅近时。 哦，咁但 系如果你话大胶嗰啲系好似 BU Toys 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有三一嗰啲咯， 系。有三蚊，即系三蚊反而就靓嘅，但系咧我见嗰只有只V 型电池盒嗰只，哇真系就咁企喺度嘅， 我唔系佢话呢只可以着到灯嘅， 唔知啊，但系咁都千几银真系， 咁啊唔知啊，咁啊见到有小箱盒啊，迟啲会出 嗰个就系天地双龙啊。 系啦，小心好似仲有埋两个眼罩俾你自己扮埋。 哇、哦、吓， 有埋眼噶，上高大。 系啊，有埋眼嘅眼罩， 我哋瞓觉嘅应该呢个系。 哦哦， 戴完睇唔到嘢，应该瞓觉。 咁样系 系，即系同埋见到有吉田啦、啊，喺度飞紧嗰啲大好细只嘅。 但系嗰啲又反而个样 O K 嘅，几靓。 即系巴鲁坦星人啊嗰啲咁咯。 系，但系啲大胶就比较薯啲， 就薯啲，跟住有啲铁甲板盒。 系啦， 系啊，大黑金板啊，新铁甲啊，但系前面又摆个人形，大胶系啊， 道剑龙， 道剑龙同啊， 我见到有一只仲游到鬼五啊绿色嘅，都唔知做咩万能盒，唔知做咩 吓，唔知啊，跟住同埋啊，即系阿铁也，我唔知叫咩名啊， 啊，哦哦，康定邦， 系康定邦，即系但系佢反而咩暗黑大将军都变咗 Q 版嘅。 我唔系 Q 版啦，佢系咁嘅，佢边一笼嘅胶入边都系咁，一大胶咁样，矮咗，系啊，佢哋唔系佢哋好想出翻以前嗰啲笼胶嗰啲 feel 啊嘛，系咯，系啊， 都唔知啊， 变咗公仔咁样啊啲身形， 佢呢度即系啊咩啊高文静啊系咪啊？ 高正文， 高正文啊，佢嗰度又系变咗大头咁，可以换 佢 头盔， 头盔嘅系啊，佢一出翻嗰啲以前嗰啲。朗胶公仔嗰啲啊， 系即系有旧嘅宇宙骑士 咯，系啦系啦系啦， 吓都系类似呢啲啦，见到 咁呢啲系怀旧少少风嘅嘢啦， 系啦， 嗯， 咁啊，其余都系我见到差唔多。如果你话有间，仲有间叫 Hero Cross， 就 系 整啲 Q 版嗰啲咯， 系系系啊系啊系 Q 版， 吓咁佢而家有啲护笛啊，同埋巴斯光年嗰啲系可以换面咯，直头。 哦， 系啊， 咁样。 咁系 Q 版咯，系啊。咁佢之前平时都有出开咩 Batman 啊， 系 Predator 啊，同埋 Opalman 嗰啲 Q 版嘅本身。 嗱，咁我哋好似冇提过 Hot Toys 喎 ，Hot Toys 有冇摆啲咩特别嘅 ？Hot Toys 我见佢系其实系摆电影啊、雷神嗰啲 系。但佢唔係有個 Batman 係即係正義聯盟版嘅咩？即係有個可以整個眼罩落嚟啊！嗰、那個 哦，你話新嗰件衫 係咯？ 哦，同埋佢擺咗啲咩 TV 版嘅夜魔俠啊，同埋 Ghost Rider 嗰啲咯。 係 嚇，跟住佢其餘擺都係 Iron Man 嗰啲咯，都係仲係 Iron Man。 即係合金嗰、那個。 系应该系话最 有个红色嘅，我见到 系佢有啲唔同嘅 mark 几咪继续出咯，跟住同有蜘蛛侠嗰啲咯。 即系佢嗰个系唔系胶嘅，系真系 die cast 佢话。 应该新嗰啲咪金属噶咯， 系啊系啊 系。 系啦，咁样都系有啲摆下咁。 系千星之城嗰度咪有男女主角， 男女主角系啊， 系咯， 嗯， 都系摆呢啲咯。咁其实佢就都系跟住个电影做，但系就。都估都系跟住出名咯。 嗯， 佢冇乜话即系零间。 都正路啦，正路。 系啊，佢全部都正路，唔会话突然间要出啲咩咯。 好， 系啦，咁应该差唔多。佢都正义不停出晒咯。 系啦， 嗯， 系啊，嗯，系。咁啊，变咗而家因为香港都多咗，即系叫做香港厂咁啊，变咗啲展览都会必定摆翻啲香港出品。系啦，但系啲 character 就都系唔系美国系日本啦，系啦， 系。 系啦，就唔会见到佢哋出老夫子啊、牛仔啊咁嘅，系啦，或者呢、這个十三点嘅，系啦。 唔系，因为个市场佢哋其实系谂住出边都有，因为如果就系斋靠，即系斋靠香港真系唔得。 直情系做外边啦，唔系 系咯， 斋靠外边，你唔好做香港嘅。 香港系其实系即系点讲，算做埋咁样噶嘛，其实唔系做呢度。 唔系你外边炒得先有香港，你外边唔炒得就唔使讲。 是香港本身跌的嘛，全部 是的。好，那這個我又再想講補充，不是要講埋個安古蘭啊，快快脆。 哦，冇啊，應該如果唔係長一陣嘅，其實如果好多網上都有講， 係啦，或者翻翻我哋嘅群組都大家有貼下嘅， 係 貼咗，係咯，睇翻自己可以。